雷霆八八一，逢星期二晚廉政行动。 我戴口罩， 你嚟嗰阵冇人见到你啊？ 梗系冇啦，伟文哥，你估我第一次做咩？ 嗱，你打开呢个暗格，入面咧就有四磅半嘅海浪鹰，再揿翻埋佢，放啲衫入去，扮到正常行李咁。香港海关呢边同美国嗰边都有人照应噶，放心上机。 海关都有你嘅人，伟文哥，你系得嘅。咁我啲钱 嗱，呢度10,000蚊，到咗 New York 嗰边收到货咯，我咪俾埋嗰20,000蚊尾数你咯。 咁我去机场啦。 廉政行动第二集，空姐。细苏饰演 Raymond， 阿 Lee 饰演 Sam Wong， 谢西加系阿 May 同埋卧底空姐，余迪伟做飞机师 ，German 系烂仔强。唐文龙饰演 ICAC 调查员 Michael， 二技 ICAC 调查员 Joanne， 石修 ICAC 高级调查主任。今晚廉政行动正式开始。 今次我哋要调查嘅就系一单怀疑有香港海关职员受贿嘅案件，咁啊同大家介绍。呢位是香港海关毒品调查科李先生，呢位是三藩市联邦调查局朱先生，他是由美国专登飞过来跟我们讲下这宗 case。 唔该晒，王 Sir， 大家看看荧光幕先，这个是 Raymond Chan， 他表面经营一间买卖二手车的铺头，我们很肯定他是由香港运毒去美国的主谋。 我们线报的消息，他大家大头强上两个星期就在机场连人带货失踪了，他现在很紧张，周围咁抄他，他应该仲有批货要赶住出手的。所以照推断 ,Raymond Chan 现在一定很急，需要再找另外一位大家。 而我们 FBI 有一个线人叫 Sam Wong， 他跟 Raymond Chan 由细玩到大，所以我们特登带了他回来香港，希望可以利用他帮我们混入 Raymond Chan 的生活圈，协助我们调查。 那这位线人可不可以做埋卧底呢？ Sam Wong 一啲都不简单的，他很懂讲条件的。依家佢只系肯答应帮手，利用佢同 Raymond Chan 嘅关系，介绍一个假大家入局。 咁李生，你哋海关嗰方面觉得点？ 线报话 Raymond Chan 收买咗我哋海关嘅职员，但系又无法证明，咁变咗海关唔系几适宜做主动。 明白嘅。我谂到一个方法，不如我派我哋 ICAC 嘅调查员扮空姐，帮佢带货。当然就要靠你嘅线人穿针引线。 冇问题。 不过这个线人信不信得过，可不可以给我见一下？ 好啊，麻烦你叫 Sam Wong 进来啊。 Sam Wong 是不是？ 嗯。 你跟 Raymond Chan 由细玩到大，你会出卖他吗？ 不会。不过我被 FBI 抓住的痛脚重大啦。希望介绍 Raymond Chan 给你们埋位， FBI 可以留下条路给我行啫。 那 Raymond Chan 知不知道有人查紧他？ 未知啊。因为佢而家仲发散晒啲人揾失踪嗰条友，以为佢落咗格，而唔知道嗰条友因为醒目发现俾人跟踪，所以走佬啦。 咁多谢你同我哋合作。你嗱，你要知道咧，虽然我哋24小时有人睇实你咧，但做卧底有一定嘅危险性噶噃。 我明白噶啦，我会小心，仲会做到似模似样添。因为我小小个都曾经想过做空姐的。 想过做空姐啊。今次又不是玩的。我会派你到航空公司受训3个月。学足晒空姐做的事，做个100%临时空姐。 知道。我今天开始个名字就叫 Jenny。个人的性格就有些神经质 ,VVVV 咁好贪钱嘛。啱啱啊，王 Sir？ 正式成为空姐之后呢，再由 Sam Wong 介绍你给 Raymond Chan 识，好等次仔要帮他带货。记住。事事要谨慎，如果穿了煲的话，我们跟 FBI 过去一年的心血就会白费。 放心吧，王 Sir。 Coffee or tea 先生， 今天晚餐有鱼， 飞机就降落了，你扣好安全带先。 这是什么？我们有白， 需不需要毛巾呢？ 我拿张签给你。 Coffee or tea， 你扣好安全带先。 纽约那边就打嚟，话啲单甩咗，叫我死都要死翻啲货俾佢。你知啦，我而家从边度搵到人信先得噶？我 喂 Sam，以前帮过我那边接货的，而家你又在香港，不如帮我带埋啊。 你不是不知道我在那边的快乐几寸厚啦，我费事累你咋。 你识不识人帮我带货先得架？ 有不是冇，不过可能收好贵喎。 值唔值先？ 空姐嚟嘅。 空姐都大白粉？ 咁佢话急需筹笔医药费医佢阿妈， 信唔信得过噶？ 你试下佢。 喂，原来你喺度啊？ 啊，同你介绍啊 ，Raymond。呢、這个我女朋友 Jenny。 喂 ，Hi Raymond。 唔怪得知你唔肯走啦，原来识咗个女朋友衰仔啊，叫眼光。 其实佢都有同人带过水货噶， 真系。 哎呀，唔好意思啊，倒咗一杯酒添嘛。 唔紧要，唔紧要。哎，你唔好喐住，我帮你抹翻啊。 果然系做空姐噶，服侍客人嘅手势都几熟练。 Raymond， 咁样嚟试佢，佢真系空姐嚟噶，自己人唔系信唔过啊？ 兄弟真系兄弟啊，挑通难。我唔系话信唔过你，不过小心啲好。你知我啱啱俾人甩咗批货啦。 明啊。 啊 ，Jenny 啊嘛。 系。 你成日过美国嗰边嘅咩？ 我妈咪住三藩市噶嘛，仲喺嗰边中咗风添，所以我咪成日要飞过去探佢咯。 但如果你只是想赚啲水脚的话，我劝你不要冒这个险。 切，我搭飞机都不用给钱的，我自在找一笔医药费而已。 你不怕有命赚没命使吗？ 不是嘛 Raymond 哥，我们成日飞上天啊，几时跌下来都不知道啦。 今次批货成五公斤，你掂不掂的？ 收贵一点一定掂的，自派给不起钱啫。讲明先啊，少过$10,000我都不做的。 Sam， 佢想食埋你嗰份喎。 Sam 啊，你咪同我计啊。 是但啦。 好啦好啦好啦，嗱后晚咧，我攞个做咗手脚嘅行李箧去你酒店，入面有个用木架做嘅暗格嘅，就算 X 光都照唔到。 哇，使唔使做咁多嘢啊？阿 Sam 话你买通晒两边海关噶咯。 买通咗海关？老实讲啊，如果真系买通咗海关，我唔使俾钱你赚啦。点啊？冇买通海关，你惊啊？ 惊，我先收一半订文惊咯。 好，有胆识啊！识到你我都好开心。嗱，不如咁啦，听晚同阿 Sam 仔一齐嚟我屋企食饭啦。等我帮阿 Sam 睇下呢个辣椒女朋友有几辣。我老婆煮嘢食好好噶。 好啊，咁就多谢晒咯。 婆煮啲嘢食好味啊？ 嗯，好味啊！果然有两手啊！ 咁嘢啊！ 嗯 ，Jenny 啊，我老公话你好食得辣噶，你试下呢只劲辣嘅胡椒蟹啊！ 喂，好啊好啊！ 你咧系妈咪教我煮嚟食啊！ 喂，等下先。喂，记唔记得我哋一齐出嚟蒲嗰阵时咧，识嗰个阿傻仔文同埋阿丧 B 咧，出晒名打交哪吒嗰个啊，又话自己点劲点劲，咪成个俾我哋踢爆嘅。 仲有嗰个教主咧。你记唔记得？ 记得。 你知唔知佢点解叫教主啊？ 佢打亲交甩搞啊！我仲记得有一次啊，你咪行过第四街嘅，跟住俾嗰班陀地围住嚟打，我几惊啊！ 话时话，嗰次你真系够义气，明知唔够佢哋打，你都嚟救我。 咁肉麻嘅你？ 系啊。 嘿，嗰次结果我哋咪又系口肿面肿咁翻晒我，边有计啊？嘿，鬼叫我哋死党咩？ 死党，系啦 ，Raymond 啊， 你听我讲句真心话啦，其实你做车行嗰度都稳够啦，做乜仲要冒其他风险啫？不如， 诶，人在江湖啊嘛。 喂，Raymond 啊，乜你做车行嘅咩？如果系嘅，有冇二手数码佬先？ 点会冇啫？你买嘅话，我半卖半送俾你。 切，半卖半送都要钱噶嘛。嗱，不如咁，你俾我走多几转货，等我赚够钱，咁最实际啦。 Jenny， 你唔好嘈啦 ，Sam， 你食饭啦，讲得太多啦 ，Sam 你。 根据我哋嘅跟踪咧，监视咗 Raymond Chan 咁耐，都冇海关人员咧同佢接触过，咁有可能呢个 Raymond Chan 系讲大话。用嚟博嗰啲帮佢带货嘅人嘅信心。 嗯，我都有咁嘅睇法啦。但系王 Sir 啊，先人阿 Sam 嘅情绪就开始唔稳定啊，我怕佢会有变化。 嗯，佢哋始终都系朋友， 阿菲斯夜长梦多，我会叫 FBI 送佢翻美国，否则咧极可能俾佢搞祸动态。 嗯，呢张咧就系 Raymond 俾我听日带相机嘅货啦。 嗯，等我睇睇。呢一批四号海鹿应浓度最少超过九成，成批攞去美国嗰度卖，坐底卖到几百万美金。O、okay, K， 手足影晒未？记录咗个资料系咪？嗱，咁帮手执翻好晒啲嘢，摆翻原来嘅位置。阿妹，呢本 passport 咧就系你嘅临时身份证。 嗯， 听日顺利上到机咁就得噶啦。 咁机场嗰边咧，你哋系咪通知咗海关噶啦？ 梗系，你放心。Michael 同埋 Joanne 咧，同我听日都会喺机场嗰度睇实你嘅。 嗯 ，O K 啦，王 Sir。 嗯。 阿 Jenny， 呢批货我靠晒你噶啦，嗱我等美国嗰边 call 我话收到货，我咪即刻俾埋啲尾数你咯。 得啦，你放心、 啊。啊嗱，喂，我听个电话先啦。喂，咩话？我即刻过嚟。Jenny， 你同我过嚟。 喂，黐线啊你！你咁大力捉住我做乜嘢啊？ 行啦、 啊。你拉得我好痛啊！ 哎呀， 喂，我班机就嚟开啦，仲去边度啊？而家？ 喂，王 Sir， 唔对路喎，惊唔惊阿 May 有危险啊？ 即刻通知 Joanne、Michael， 跟住阿 May， 睇发生咩事。 阿 Raymond 哥，我哋真系炒到大头强啦，佢有嘢同你讲。 你条友啊，攞咗我批货仲玩失踪，你真系未死过顶啦！我话你听。 唔系啊，唔系啊 ，Raymond 哥，上次我喺机场走佬，系发现俾人跟踪啊，所以至唔上机啫。批货我冇喐过你噶。嗱，而家我就收到风，有人查紧你啊！咁我谂住讲嚟话俾你知啊 ，Raymond 哥，呢、這个靓妹可能系卧底嚟噶。 你？你个死妹定系你咩人啊？吓，扮空姐？ 扮咩空姐咧？我有职员证噶。 你张职员证喺边度攞翻嚟噶？ 咁我真系空姐嚟噶嘛？ 空姐啊，攞张身份证出嚟睇下，你个名系咪 Jenny Ho？ 我 攞嚟啊！快啲攞身份证嚟。 睇咪睇咯，你使乜咁恶啫？ Hey, hi, Jenny. What's the problem? Hi, Captain. Oh, it's okay, it's okay. They're my friends. Our flight time is 7 o'clock. It's time to go. Okay, I'm coming. 放手啦，你见到啦，是我班机的机师啊，你信未啊？我要飞啦，如果我仲唔上机，他们真的怀疑我的。我唔该你啊，你自己快啲去找你那些所谓卧底啊，疑神疑鬼。 我都是小心啲啫。你知啦，五公斤货啊，值成几百万噶。 你等住找埋条尾数俾我啦，拜拜。 唔该晒，福记，我哋而家即刻通知海关一齐拉人。 Yes sir。 诶，几位先生嚟买车噶？ 诶，有咩心水型号先？ 我系 ICAC 高级调查主任黄迪恩， 我系香港海关毒品调查科李邦版 Raymond Chan 先生。你涉嫌贩毒去美国，我们现在要拘捕你。 今次在廉政公署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合作调查里面，成功破获了这个企图贿赂空姐贩毒案件，疑犯最后被引渡到美国受审，被控贩毒罪，判监十年。 正行动第二集，空姐，监制谢西嘉，剧本编审张国明，制作 Inti。 细苏饰演 Raymond， 阿 Lay 饰演 Sam Wong， 谢西嘉系阿 May 同埋卧底空姐，余迪伟做飞机师，张文系烂仔强，唐文龙饰演 ICAC 调查员 Michael， 伊记 ICAC 调查员 Joanne， 石修 ICAC 高级调查主任。今晚行动成功，下星期继续。 雷霆八八一，逢星期二晚廉政行动第三集短装。 胡经理，我昨晚回地盘看到定本公司那边 有几个工人特地在剪猪笼啊。 吓， 我想他们可能做短装的装，所以这样做 啊。真是岂有此理。 不过未证实他们做短装之前，你千万不要告诉第二个人知啊。 衰仔啊，报俾上面知话我哋剪猪笼，你而家嫌命长啲啦，大哥救命啊！ 我唔怕话你知，我哋间公司胡生都系老板嚟嘅，所以你今朝一早讲俾佢知，佢就立即 call 我，希望你唔好将件事扬出去。 吓、啊！ 地盘装上装，陈帝式侦破短装诈骗案，石修、唐文龙八八一九零三全体出击，肃清贪污败风。星期二晚10:30，呢度正在有廉政行动。